记得吗？记忆的烟霞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莹琪。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日。由于前期的降水过程少，加上11月活跃的冷空气活动，近期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十分干燥了。记得及时给身体和皮肤补充水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最高气温在4度左右，南风1到2级，空气质量优，天气晴朗。夜间到明天呢，气温为-4度到6度左右，而明天的最高气温为6度。冬天很多听友会有过度依赖有供暖的环境，然而呢，根据专家的介绍，采用取暖设备呢，可能会对身体器官功能带来不同程度的损伤。长时间使用呢，更容易造成身体过度失水而引起的诸如皮肤瘙痒或者是鼻孔出血等问题。在使用取暖设备时呢，要注意控制时间，避免长时间处在温暖的环境中，更要避免供暖的温度过高，要多给身体补水，多喝水，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少吃酸辣的东西。另外呢，可以适量使用一些补水保湿的身体护理产品，增强皮肤的补水锁水功能。使用空调的话，要注意开窗通风，改善空气质量。11月份的阿拉斯加呢，已经进入冬天，-10度到0度的气温足以让你感受到北国的寒冷。11月呢，这里还没有冷到连呼吸都被冻住，但却能满足一切关于冬季的幻想。大雪纷飞，纯洁的冰川，漫天舞动的极光，这个最后的边疆承载了多少旅人的梦？让我们在即将来到的12月，踏上这条荒野生存的探险。 阿拉斯加州，我觉得很多人在他看来的话，就有一句格言说，阿拉斯加是人类最后的一块保留地嘛，因为那边 有点像类似最后的天堂这种感觉，所以它因为远离其他的文明，其他的地方，它比较荒野，然后那边保留了比较原始的一种生态吧。阿拉斯加的野生动物非常多，基本上是美国50个州里面最多的，就是野生动物种类最多的。然后但是呢主要集中在夏天，就差不多是5月到9月底这个季节你看，因为冬天很多动物就冬眠了。因为这世界上看动物，一个是非洲或者说是南亚四大陆，就斯里兰卡那边，那么再下来的话就应该是阿拉斯加了。阿拉斯加动物的确跟热带的动物不太一样，但是种类也是非常多的，而且风景特别好，然后公路比较单一，就是不会走错路这种。阿拉斯加它那边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虽然你有现在的交通工具，但是你没有网络的一个情况下，算是一个比较与世隔绝的一个状态，自己去跟远山近海，去跟动物去产生一种对话，产生一种共鸣。 这个冬天阿拉斯加圆你一个人的荒野生存梦。今天的969报天气就到这里，我是英奇。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旅游胜地或旅行路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告诉我们哦。 随地听经典， 专业空气机构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无需安装，直接制造清新空气，拒绝雾霾的伤害，把雾霾隔离在窗外，天空雾霾才有未来。6021-9900，6021-9900。

色太美。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上工作，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7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年会将于11月28号下午13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隆重举行。政企学精英齐聚，详询请拨打010-5227-1366-1243。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我的，不是